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研究讨论会6月1号在捷克布拉格举行。讨论会场正面悬挂着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恩同志的太阳像，有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等政党团体人士参加。会上发言者说，尊敬的金正恩同志的历史性报告是朝鲜人民和世界进步人民都有一贯坚持的纲领性指针，并强调要更积极地支持和声援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的正义事业。